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他精彩的讲述，这里有他不凡的经历，这里会有我们和您的感动。面对面的交流，心与心的碰撞。北京新闻广播新闻天天谈周末版人物访谈，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2:20与您相约。 他和团队在93阅兵中为外军提供医疗保障， 医疗保障就相当于这个吃饭啊住宿一样的，是整个后勤保障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中的一项功能。 他的爱人也是并肩作战的伴侣这样评价他： 我们很少能从他脸上看出来发生了多大事情，很多东西都是我从他队员口里边听说的。 他曾经代表红十字会，代表中国参与多次海外救援， 将搜索、营救、医疗三项主体行动融为一体。 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国内当时情况，消防人员在独立作战，医生在独立作战， 身边人于无声处默默支持。 他就穿着红十字的救援的衣服，他一个人扛着一面旗，根深蒂固的这种旗帜的意识特别的强。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天天谈人物访谈，专访武警总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彭碧波。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人物访谈，我是主持人孙畅。9月3号，中国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武警总医院彭碧波主任和院里的医生护士们为外军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服务。外军在中国都经历了什么？我国是怎样提供的保障？前些天我带着这些问题来到了武警总院，请彭主任为我们介绍相关情况。首先，我们从为什么是武警承担医疗保障任务开始聊起。 大家可能都会有点奇怪，说解放军的这么多军事单位，为什么把外军放到武警呢？我就觉得这个中央军委的领导特别聪明，因为这些外军放进里头之后了，每天都有外国的使馆的大使过来访问，还有许多外军的记者呀，就是，因此这要是放在解放军的军营里面来说，这项将会面临跟我们军队里有许多规章制度相冲突，因此放到武警部队，而且放到武警部队指挥学院这个大学的校园里面，非常合适。并且呢，这个指挥学院呢是一个新校区，与阅兵村、陆海空三军的阅兵村一墙之隔，也说非常方便，他们可以在北京指挥学院校区里面完成一些军事动作，然后可以到阅兵村里面一块进行合成训练，因此非常方便。由于把这个任务放到了北京武警的指挥学院的校区里面，所以说相应的呢医疗保障就由武警部队来承担，因此武警部队刚好武警总医院有过多次的国际救援经验，他们有跟外军啊跟外国人看病的这样的能力，所以说把它交给我们，然后我们医院在挑选了一些优秀的医生和护士，其中有许多就本身就是参加过国际救援的，就是我们国际救援的队员，所以说他们针对这次任务在做了一些强化训练，完全有能力去开展这些任务，而事实上证明这个任务最后完成也很圆满。 外军训练时出现发热症状， 可能我们就感觉到他跟其他发热病人不一样，浑身的关节疼痛很明显。 幸好超前预判，设立发热门诊， 第二天烧就退了，第三天就已经活蹦乱跳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人物访谈。 彭队长说，接受这样的任务要做好超前预判， 除了门诊，他们还开了24小时急诊，把专科的门诊，例如眼科、牙科出诊时间延长，方便本国人员和外军就医。这其中最能体现他们扎实准备的就是发热门诊。 给每一个外军的领队都说好，要是发热的病人，先到发热门诊去筛查，这样呢就避免了把普通门诊都污染了。在这里面我们也接待了外军的发热的病人24人次，其中还有2例是甲流。 啊，那很严重吗？这个 巴基斯坦2个战士一块发热，然后送到我们这个诊所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到他跟其他的发热病人不一样。因为我们已经收治了几例外军的发热病人，来的时候就是高烧，然后这个扁桃体肿大，然后有的肿的嘴都张不开，特别典型，就感觉到是化脓性扁桃体。而那两个巴基斯坦的士兵呢，他们除了高烧之外呢，咽喉部的症状很轻微，但是浑身的关节疼痛很明显，然后特别疲倦，这样呢就跟普通的这个咽喉炎就不一样。所以说我们就立即呢就做了这个咽拭子检测，然后3个小时之后就出结果，确实就是，但是我们查出来是来起三胺，也说它的这个毒力比较小，传染的范围比也没有那么强，所以说很好的都控制了。但是根据我国政府有关规定，这个甲流最好能够隔离开来去治疗，因为它虽然是低的致病力和低的传染性的，但是它毕竟是有传染性。 这次我们还有一个单独的地方是 对，对，然后也在里面可以提供抽血啊，输液啊，消毒啊，隔离啊，条件挺好。所以说我们就怕的担忧的就是一下子出现很多人发烧，因为许多战士发烧啊而影响训练，所以说这都是我们为什么对这个发热病人这么警惕，而且呢要这么慎重的去对每一个发热病人都进行筛查。后来事实上证明呢行之有效，这两个巴基斯坦士兵呢第二天烧就退了，第3天就已经活蹦乱跳了，第5天他们就是实在按捺不住了要参加训练，我们又做了一个咽拭子检测都已经阴性了，而且他的队友也没有再发烧的，所以说这一个看来是效果挺好。 医疗保障不是想象中派几名医生带一点药品就叫保障了，准备好齐全的诊室设备仅仅是第一步，看病还不能有半点马虎，何况这是代表中国给外军治疗，所以设备和人员都需要做到精准。在我们的医疗服务下，外军不仅没有大规模的生病，甚至在8月份炎热的北京，他们连中暑的症状都没有，可以想象医务人员付出了多少汗水和智慧。 各国军人表现不同， 他们每天的训练都是非常的正规。 患病外军，有人坚持挺住，有人遗憾退出。 要是不让他参加阅兵，还不如让他去死。 专访武警总医院医务部副主任程碧波，欢迎继续收听。 因为这次来这些外军啊，他们也都是他们本国的精锐，挑选的都是素质很好，精神风貌也很好，而且他们来到中国之后呢，不是游山玩水的，他们每天的训练都是非常的正规。其中有一个巴基斯坦的士兵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他当时因为训练的时候实在训练的走不动了，而且巴军的那个正步啊有一个在地上跺脚的动作，所以说特别用劲，然后他的膝关节疼痛都抬不起来了，然后我们摸着他这个髌骨就像那个划船一样的在水里面浮着，又找骨科的专家看了一下，说哟，这么严重的髌骨和肌腱的损伤，不能参加训练了，也不能参加阅兵了，并且我们跟他准备一个特别好的支具，准备把这个膝关节保护起来，让他自动不动了。结果这个士兵说了几句话让我们很惊讶，知道吗？要是不让他参加阅兵，还不如让他去死。他说他都快40岁了，参加这次活动之后呢，他回去就要服役了，而且呢在他的心目中参加这一次活动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觉得外军看来对这个阅兵活动非常重视，不是说是轻而易举的稍加训练就去到天安门去走一圈的，他们把它当作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去做，因此每天的训练也都非常的认真。 我们跟巴基斯坦是属于这种终生的好朋友。 对，而且他们说的也都很实在，他也不是说是好像是说大话，他是怎么说也是这么做的。然后一直到9月3号阅兵的时候，我们在天安门附近提供保障，他们从天安门广场出来的时候是从人民大会堂西路去撤离，我就觉得 他其实在从那个队伍里面再走出来，应该也都是胜利了，对吧？他已经完成了那个千万阅兵的使命，并且 最后还是参加阅兵了哈。 对。 啊，只有一个士兵是最后没有参加阅兵的吧？是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的那个是太重了，他是一个椎间盘突出，他也是他们国内的一个战斗英雄。因为大家都知道塞尔维亚是从前南斯拉夫经过战争之后分裂出来一个新的国家，然后这个士兵在他们国内参加过两次重大的战争，并且还当过战斗英雄。因此呢，这一次呢，他来参加中国这个阅兵，实际上都是带着荣誉的来，就是说不是一般人能够来的。但是他训练的过程中发现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来了，在床上躺了几天才起床，一直到后来也没参加到阅兵行动。到最后他们快离开的时候，有天我在他们那个院子里面碰见他了，他还穿得整整齐齐的，还穿着很高的靴子，在院子里面慢慢的走，我一看就知道是他，因为他腰还直直的。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几句话之后呢，跟他照了一个合影，最后还掏出他的臂章，还有一个是他们部队里面的番号，那个东西是送给我做纪念。我想他肯定是想留下一些什么记忆，他肯定是想把自己的形象啊跟周围的东西一块留下作为记忆，在中国有些美好的记忆。 有些感情是不分国籍的，尤其在军人之间。带着强烈的使命感来到中国，原本以为能坚持完成任务，无奈却留下了遗憾。其实对于使命感一词，彭碧波主任有特别深刻的理解，因为他除了是武警总院的医生，还是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办公室医疗工作组的成员，也就是说医疗和救援任务他都能完成。在印尼海啸、日本福岛地震等特大灾害中，他带着中国军人的使命，带着国际红十字会的使命，出现在那里参与搜索和营救。 从2001年开始，武警总院就受理了中国国际救援队的医疗救援任务。当时党中央、国务院都非常重视，在中国率先成立一支现代化的救援队。这种救援的思想也是从西方学习过来的，当时的设备也是从国外进口的，然后我们训练的技术也都是参照联合国下发的一些文件执行的。当时我们就感觉到，哦，即使作为一个救援这个领域，国外也有这么先进的理念，比如说将搜索、营救、医疗三项主体行动融为一体，这样就提高救援效率。可是再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国内当时情况，消防人员在独立作战， 对 吧？他们只管救火，但是一旦他们发现了伤员，可能他们就里面没有医生，然后医生在独立作战，比如说在公路上面强行的去救治伤员，但是他们一旦遇到伤员卡压在变形的车辆里面，医生护士又无可奈何。你说哦，没想到西方国家做的跟我们不一样，人家能够将搜索、营救、医疗融为一体，美国甚至将消防、警察和医疗都共用一个911的电话，哦，才感觉到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是怎么进到这个医疗队？ 因为当时组建医疗队的时候呢，我正在机关当助理员，然后院里面领导就让我牵头负责这项工作，除挑选队员、购买装备、组织训练，然后到参加国际救援，所以说我就参加的比较多一点，参加的多一点呢，也就跟国外的同行接触的多一些，也参加了联合国的会议之后呢，也了解了更多国际方面的一些文件啊、管理理念，所以说慢慢的就这个领域里面就工作就深入下去了。然后把这个国际救援这项任务结束之后呢，我们医院很快就是崛起为国内的现代救援理念的一个践行者和先行者，这一方面呢，在国内确实起到了一个引领的作用，各省级救援队也纷纷建立起来了，然后国家级的其他的救援队伍也都建立起来，比如说国家卫生部、国家卫生计生委，他们现在也建立了20多支国家的级的救援队，中国红十字总会也建立了20多支国家级的队伍，各省市的救援队就如后春笋一样的都建立起来了。也说这也是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国家是善于学习西方的理念的，而且呢很快的付出实践的，这也是我参加国际救援的体会。第二个呢，就是国际上面这个救援的成分是非常多样化的，比如说你像美国的洛杉矶救援队和费尔法斯救援队，他们也都是两支很有名的国际的救援队，但是他们主体成分是消防队，然后还有一些国家呢是由他们的宪兵组成，还有国家呢是由他们的军人组成，跟我们中国的 都不一样，也感觉到这些队伍结构的不一样的就是有更复杂的是他们国内的管理体制方面差异。我们举个例子，就在前段时间天津的爆炸案，我们省那么多消防队员，其实我们国家的消防队员死亡率在世界上是非常高的。曾经我看到有一个报道是欧洲有个国家叫挪威，他们有一天庆祝他们的消防队员100年来就没有死人。后来比较到我们国家这么多灾多难，消防队员死亡这么高，还有一层次原因就是我们的消防队伍都非常年轻，到部队服役经过一两年的训练，可能刚刚熟悉到消防工作情况之后 就退役了。 因此每年在消防体系工作的都是一些新手，这个应该说是体制造成的。因此就有一些学者建议中国能不能也对消防队员实行职业化，比如说对消防队员进行职业培训，进行职业考核资格认证，然后获得职业许可之后可能从事这个职业更长时间更稳定一些，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都提过许多次，我也问过好多消防队里面领导，他们说他们都提过，但是也把它付诸实施，有些改革涉及到体制和机制就很难，也并不是说是领导就希望看到目前这种局面出现，但是有时候它有个东西它有惯性。 深入重灾区，队员们忘记吃饭睡觉，一心只想救人， 而且就快把那个人都快救出来了。这时候有人在外面喊：“余子来了！” 妻子女儿不敢打扰，只是守着电视，寻找废墟上的一抹红。 担心是肯定的，每天都是趴到那个电视上一个镜头看里面有没有他。 平日里孜孜不倦，刻苦钻研，做大量医疗救援研究。 365天，和每天都在学习，都在看书。 新闻天天谈专访北京武警总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彭碧波。 彭碧波主任的爱人是武警总医院儿科的护士长，因为采访当天他正在外学习，所以我们在电话当中和他取得联系，聊起共同生活了20多年的丈夫，他心里充满了自豪。 采访的时候我也问他，我说为什么您这个表达的时候一直都是这个语调很平缓，然后他还说其实我也是个急脾气，但是呢这个医疗救助有的时候不允许人急。那他平时都是这样子的吗？ 他还是比较稳当的，他是做什么事情他一定是有条不紊的那一步一步的来。这可能跟他自己积累的东西也表，因为他特别爱钻研，特别在这方面他已经很成熟了呢，所以在救援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少能从他脸上看出来发生了多大事情有多着急，他永远是那么稳。有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我从他队员口里边听说的。他上次去日本那是我们最担心的，因为我们医院就去了他一个嘛，而且又是那种环境下去的，电话也不通啊什么的，就是在电视上才能看到他们。而且那他们也完全就没有防护。后来我问过他说咱们国内也是他们带去了，但是怕造成居民的那种恐慌，所以我就那次是我最最担心的一次吧，都想起来都睡不着觉啊。每天都是趴到那个电视上一个镜头看里面有没有他，就这种信息。我因为他们穿的救援服都是红色的嘛，我就跟我们家闺女说，我说有的时候看到那灾难的那一片那个苍凉哈，荒芜的那个灾难现场，看过那一抹红，我就说他爸爸，我说他就是那一抹红，一看到那个红之后，就感觉到心里边就是那种希望吧，感觉到很神圣。我们家闺女也是总是寻找，有一次他就是写了一篇随笔，也是寻找废墟上的那一抹红，因为都知道是他爸爸，就是那种心情又担心又自豪，就是说那种情感交杂的交错的。就上次去菲律宾，当局可能不愿意让部队的介入，他是有红十字会派驻过去的，所以呢把他给编队编到里边去了，但是没怎么报道，也没有去渲染。然后呢他走的时候呢，当时院长政委要送他，他跑了办公室，他所有的东西都没来得及收拾，我给他收拾的，我也着急嘛，我从家给带衣服过来。他就穿着红十字的救援的衣服，从他办公室扛了一面红十字的旗，他一个人扛了一面旗，去走到我们医院那个大厅里面。后来我就在想，我说这一面旗对他来说，就是他一个人呐，这个旗对他太重要了。我就想，我你一个人走，你自己穿上衣服，就代表一种形象，他还要把旗子扛上。他这种救援的意识，根深蒂固的这种旗帜的意识特别的强。谁能想到那么匆忙的时候，你的自己的日用品都带不齐，或者你什么你都来不及去考虑，他要想到他的旗在哪。他一个人他也是一支队伍，他在他心里就是那么想的。 他可能那种使命感，救人的那种使命感， 对对， 他救援的意识特别高。那您平时有没有就是说感觉自己承担了好多家里面的事情？他毕竟那么忙。 没有，我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双军人，我工作也很忙，但是呢，我们并没有说是两个人互相忙起来嘛，会有更多的家务什么的，我们都是尽自己所能吧，也没有把它看得很重，是什么状况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比如说你就特别的忙或者怎么的，我们就不可能有那种小资啊或者什么，都很节奏很快，但是我们也很快乐。曾经我也想着，因为我们两个人都这么忙，又都是那个环节干部哈，我就官不大吧，但是呢活还不少，我就有一种那个曾经想有时候退下来支持我老公去做事，因为我老公很辛苦啊，那个他学习从365天和每天都在学习，都在看书，各式各样的书在看，在充实自己，他没有过多的那种放松的一个形式，他看书就是放松。我有一次我就跟他说，我说老公，要不一个家庭必须有人做出牺牲，那么呢我就支持你，你做你的学问，你做你的专业，你做你的什么自己的事业，我呢就做一个就是说清闲的工作，你照顾家照顾你，那个我为你做出牺牲。其实我可能这个词儿也不是特别的那什么，我老公就说一个人的成功是不需要很多人牺牲你来成功的，说的他说我不希望你为我牺牲，你自己去愿意做多大事情你也可以做多大事情，不要说你为我牺牲，所以我们都很自律，就自己在干自己的活儿。我老公很顾家，就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父亲，对我也很关心。现在他只要在家，他只要那个，他几乎都会给我们做饭啊，或者有时候我们晚上了，他会给我们调酸奶呀、啊、去喝啊。完了对孩子呢，他只要在家，孩子的所有的上学放学都是由他蹬个自行车去接去送。对孩子的教育，包括言传身教，他都付出很多。他并不赞同说为了工作家庭会扔下什么的，他会尽他自己所能，就是说并不需要你刻意的去做。你包括他出去救援或者什么，我就觉得有时候很心疼他。他跑出去以后，他一定有机会，他一定会给我们带回来一个礼物，包括就像你说的一个花瓣啊，什么干的那个什么，或者是一块小石头啊，或者是一块什么呀，就是会给我们带回来。给孩子的礼物或给我们的礼物，给我的礼物不是很贵重，但是他想着你，就是每次我都会告诉他，你只要安全的回来就行，千万不要跟我们琢磨。对，但是他都会，尤其是对孩子捡到一个什么，他觉得像什么，因为他特别浪漫，虽然他很严谨，但是他还是有一些浪漫的情怀在，他就会给我们带一些当地的一些东西啊什么的。 感人的故事无法全都讲给别人听， 困难累的时候，实际上疾病都已经袭击到你的身上来了。 辛苦劳动，希望换救废墟下的一条生命。 忘记了吃饭了，但是他不知道饿，好久没有睡觉了，他实际上他根本不困。 专访武警总医院彭碧波，为您展现中国军医的情怀。 从2001年开始国际救援之后呢，每一次出去，实际上我的妻子都经常为我担忧。就像我回来的时候，会抱着花，然后不管路上的话多么急，带的包裹多么多，也都要把这个花抱着一块到家里去放上，说刚才到机场，什么什么领导都跟我握手了，很高兴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是自己的爱人就说你能够平安地回来就好。实际上出去的话也是一种危险活动。 对，我特别清楚的有一次，就是因为也是在那一次救援回来之后上节目，我就特别后悔有一句话没有跟上，就我马上节目结束了，我就问了一下您参与过多少次救援，你说有120多次， 120多天，19次， 对。然后我就着急，那个时间马上就到了，就说了结束语。但是我后来我就郁闷，我为什么没有告诉大家，这一个人他有120多天是和极度的危险是相伴的。就我们可能经历一次危险就觉得这是死里逃生，但是你有120多天都在很大的危险当中，我也能想象这个时候家里面多担忧的一个状态。 对，他又是那种喜欢多愁善感的人，然后我回来跟他讲那些故事的时候，他总是从其他的方面去解读。比如说在汶川地震救援的时候，就有一次余震的时候，有几个队员没来得及及时逃生，就腿就被砸烂了。他肯定想着说，哎呦，万一是我砸烂了会是怎么样。虽然我们还是反复做过训练的，就是告诉我们队员余震之后怎么逃生， 但是有时候一旦工作起来之后就跟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你可能收到飞机太多了，而且就快把那个人都快救出来了，这时候有人在外面喊余震来了，你可能在逃生的时候就逃了，就没有那么快，可能在心里面有时候就还有别的牵挂，你就可能就被砸下去。前面几天啊，队员都会特别亢奋，他很多人就是忘记了吃饭了，但是他不知道饿，然后好久没睡觉了，他实际上他根本不困，有时候连续四十几个小时他不睡觉，他都不知道累，也不知道饿，实际上那种情况是一种亢奋的状态。实际上我们每次救灾的时候，前几天基本上就处于那种状态，然后知道肚子饿了，知道累的时候，反而是你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了，所以说那时候你在感觉到困难累的时候，实际上疾病都已经都袭击到你的身上来了。就有的人的话一检查都已经开始发高烧了，然后有的人在还有我们队员就是因为吃那种食品也不太合适，然后工作也负重，就肛门就脱垂了，然后那个就是坐也坐不下，蹲也蹲不下，浑身都左右不适，躺着也不适，说在那检查的时候人家说，哎呦，你这肛门都脱垂得很严重的，被伤病就袭击到我们的队员身上去了。 从灾害救援回归到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更多改进。 从事这个现场急救的叫 paramedics， 完善急救医疗体制，挽救生命，推动进步， 对中国来说节省巨大的劳动力。 请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人物访谈。 我们现在医疗思路和先进的那个发达国家水平是一样的吗？ 就是说从单支队伍的医疗技术来说的话，我们在国际上面一点都不落后。比如说现在从事的医疗工作的这个队员在中国都是医生和护士，即使一个普通的护士来说，他在学校里面都接受了3年以上的医学教育，而美国从事这个现场急救的不是医生也不是护士，他们是另外一种职业叫 paramedics， 在中国翻译成为急救师，或者说是相当于医生，跟医生一块工作，但是又不是医生，是急救师。他们把社会上面的一部分年轻人呢，通过1.5年左右的培训，获得这个 paramedics 职业许可，就在救护车上面从事医疗转送工作。因此呢，你可以看到美国的911电话打通了之后，消防、警察、医生都一块参加工作。其中有一部分的提供现场急救呢，是穿着消防队员的队服，但是呢，他从事的是急救医疗的工作。实际上，他们真实身份就是 paramedics 急救师。然后，这种急救师的这种工作模式啊，在美国运转的特别良好，从职业教育到职业考试到终身职业的许可，可是在中国却没有这个职业。现在中国的所有的110救护车上面的这个急救员啊，是由医生和护士承担的。只要大家客观的去评价一下中国急救110，现在他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上面的急救的医生和护士留不住，让他们一辈子都从事这种工作的话，他们职称晋升很难，他们的工资待遇很难提高，因此人们都往往会舍弃这个工作之后选择别的工作。相反呢，一旦等到了这个灾害发生之后，从事现场工作的人又需要一些经常从事这种急救工作兼具体力啊脑力劳动的人，这部分人在中国却没有。因此我就觉得，如果说能够引进像美国乃至西方国家的这种 paramedics 的教育体系，对中国来说节省巨大的劳动力，并且呢使中国的基层的急救的这个人力就得到了稳定。你看这一个，如果说你不是对西方国家的这个救援体系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考察，你看不出区别来。一旦巨大的这个灾难发生之后，中国现场急救的特别是早期72小时之内的现场的急救的医生和护士很缺乏，而且呢医生和护士乃至于医疗机构消防队员乃至消防机构，他们两个都不在同一个场地工作，或者说即使在同一个场地工作，但是彼此都不认识，就合作就必须要重新开始，这样许多宝贵的时间就浪费了。而不像美国的这个消防队员中的搜索营救和急救的急救师，他本身就在一支队伍里面，在一起训练，他非常熟悉，配合非常默契，一块到达，这样他效率就会很高。 您在军人当中，因为军人一般都给我们比较严肃那样的印象，您在军人的队伍当中应该算是那个思想上比较超前的吧？ 其实现在中国的军人呢，多数的军官都有很好的这个大学的教育， 而且呢，现在我们国家参与的国际范围的军事交流活动也日益频，也是军队里有一大批人，我说外语也很好，在国际外事交流领域里面也善于捕捉一些先进的信息，你看这才是代表中国军人的一个时代的特点。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天天谈的全部内容。彭主任说，中国阅兵活动如果未来多次举行的话，他们的医疗保障也会成为常态。不管是军事交流还是海外救援，他们从事的都是医疗工作。如果以后有采访的机会，我们也希望听到更多人心人数的故事。我是孙畅，感谢收听。 请把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劲目标召唤在前方，我要强，我们就要担当，站起上线。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大千世界，小小环球，打开报纸，搂上一搂，世间百态，无欲无求。我说您听是非美丑，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中秋佳节饮桂花，螃蟹月饼和大虾，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歪诗一首，那位说了，那必须的，就这点能耐哈。哎，我这么一说，您这么一乐的事儿，不必太较真。就说赶上中秋聊点什么呢，想了半天，哎呀，这个万家团圆的时候啊，当然给您来句中秋祝福那是应当应分的，是吧？但是说点什么好呢，赶上今儿个。得了，咱呐还是给各位讲讲社会上各种各样新奇的新鲜的事儿，也是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些安全警示。讲话什么意思啊，教人向善事，让人学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的周末新闻书场，我是李欣。讲几个故事啊，这都是头些日子攒的，就是节目里面时间不够没播出去，但是呢觉得还是有意思，值得给您说上一说。比如说这码事，北京青年报的报道，这不是头几天啊，不是头几天了，就是这是这个月吧，开学了。学校一开学，家长就得忙活，哎，就得早起，赶紧的这个督促着孩子，是吧，洗漱完毕，吃完早点，背着书包上学去。孩子要小呢，家长还得送一程。咱们单说有一位海淀区洋房店那边居住的北京市民孟先生，早上起来送孩子上学，到了校门口跟孩子挥手拜拜，这就刚要去上班，突然之间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这号码不认识啊，一接电话，喂，哪位啊，那啥，你是那什么小妹儿他，那什么孟孟什么什么什么哈，就说这个孟先生的名字。孟先生一听，这人知道我叫什么，可是他这声儿我怎么听不出来我认识这人啊，东北口音。说你哪位啊，嗨，你不认识我，不过反正怎么说呢，咱们算是有缘啊，我也得让你认识认识。哎呀，孟先生说这话茬不对啊，够横的，你到底什么事儿啊，哎，也没大事儿，就说你吧，你是最近摊上事儿了你知道不。我摊上什么事儿了，得罪人了，两男一女赌咒发誓，要从你们家人，就你们的亲戚啊，你身边的亲人身上啊，卸个胳膊卸个腿这事儿你知道不。哎呦我的妈呀，把孟先生吓一跳， 紧跟着他一合计，我这个安分良民，老老实实的挣钱吃饭做生意，我没得罪人呢。绞尽脑汁想半天也没觉得得罪谁了。哦，背不住是我小学同学，小时候吧我淘气啊，我从他兜里面偷了一块糖，嗨，那也不至于说记大半辈子呀，这多少年的事了，不可能，那就没其他的跟我有仇有怨的人了。不对，这口音东北这人啊肯定是诈骗，不能相信。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甭废话了，我什么人都没得罪。